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新中国的历史上，有很多军事题材电影电视剧，一部好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，主题歌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。嘹亮的军歌响起，唱出了军人心中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将从音乐中带领大家走回追求和平的战争时代。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银幕，早已家喻户晓。2005年，它再次被翻拍成了35集电视连续剧，并在众多电视台播出，取得了收视第一的成绩。新版电视剧除了展现连环画的经典画面之外，连主题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也未改动，保留了这首歌曲，也是对经典作品致敬的一种方式。 撞破着那个假桥梁，就像钢刀 手插入弟兄堂，打了鬼子魂飞胆丧。 也有铁骨柔情的爱情故事，根据是中山的小说《幸福像花样灿烂》改编而成的27集电视剧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作品。这部电视剧以成熟的军人视角表现文艺女兵独有的生活经历，给硬朗的军人形象增进浪漫的色彩。孙俪演唱的主题歌《爱如空气》就像是一个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丝丝的回忆，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。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，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，淋湿我的思绪，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，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，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连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，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 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幸福隔着玻璃，看似很美丽，却无法触及。也许擦肩而过的你，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身边。 刘宝的故事是八一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一部战争爱情片，讲述了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在刚解放刘宝整编而引起的故事。影片真实感人，鲜明地展示了解放军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，尤其是影片中所展示的爱情更是令人难忘。主题歌《九九艳阳天》，清亮的歌声也唱醉了一代又一代听众。陶玉玲甜美羞怯的笑眼同样醉倒了许许多多的观众。 九九那个艳阳天啊， 影片《红湖赤卫队》由同名舞台歌剧改编，搬上银幕后很好地保留了原歌剧中的精彩唱段，还充分发挥电影场景真实的优势，场面气势恢宏，演员在实景中充分发挥表演技巧，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的真实感人。影片中的音乐吸收了地方曲调中的精华，又柔和了歌剧的特点，为影片增色不少。其中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等唱段成为中国歌剧电影的经典。2007年，导演冯小刚拍摄了电影《集结号》，他相信这部电影将会打动观众，也希望年轻人看了电影之后会觉得战争是残酷的，希望不再要有战争。最终影片的票房印证了冯小刚的预言。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，就来听影片宣传曲《兄弟》。古月代表编辑彩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天空有飘起的云，我找你想你云集当初，现在我眼里兄弟你在哪里，听不见你的呼吸，只感觉我在哭泣，悲伤是一样在地，我一个人自在继续走在伤痛里，闭着眼回忆，岁月风里那是最最致命的武器，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，还有没有过去，我只